港共政權聲音獨家，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。 普羅政治，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5。 擁抱大香港主義，香港地，香港人做主持。大香港早晨，香港早晨，香港 早晨。 早晨， 早晨， 翻嚟第三節嘅大香港早晨。咁呢一節想講咩咧？呢一節咧就想歪打，因為我上個禮拜冇做節目、嗯、其實我上個禮拜有個題目好想講，咁、嗯、我覺得真係瘋狂，因為睇唔知睇乜撚嘢睇到。咁我見到監獄暴動， 其實早兩日新聞嚟嘅， 早兩日嘅新聞嚟啊。咁係，哦，咁我都冇 上個禮拜咁耐， 係咯， 30號。 咁係咁應該琴日講嘅真係，緊、要七日呢單嘢。紧要得好紧要嘅，咁系呢个就系、是、一个监狱嘅暴骚乱啦，暴动啦咁样。咁、那个监狱就系喺边度嚟？ 澳洲墨尔本。 澳洲墨尔本。咁点解我咁关注呢个咁嘅暴动咧？咁样咁系咪暴动好严重咧？个暴动系好严重嘅，个暴动系 300个囚犯， 系出晒嚟嘅，应该系 播住片讲， 应该系出晒嚟嘅，因为佢系搞到即系啲画面见到啦，咁样咁就系拆嘢啦，喺度 有纵火嘅， 就攞啲佢系拆啲物品出嚟烧啊，攞晒啲台啊，拆嗰啲窗啊，总之就系拆烂个监狱啲嘢攞出嚟焚烧啦，咁样。咁你见到你而家画面见到咧，即系假设你睇视像啦，画面见到就系有即系。其实全部都是囚犯嚟嘅，咁点解佢哋可以自由行嚟行去咁样去拆晒？因为嗰啲，惩教人员狱卒嗰啲咧，系全部撤离晒嘅， 咬晒， 即系退出晒呢、這个、啊，因为基于安全嘅理由咧，退出晒，离开晒呢个监狱范围啊，咁样。咁而家发展到咩地步咧？就我就唔知道啦，咁样。咁我相信佢哋都会俾人收拾得好惨噶啦，咁样会俾人收拾啦，咁样。咁但系我系完全系支持呢班囚犯佢哋嘅抗争嘅，即系甚至乎。系即系去到咁焚烧物品啊！我唔知道有冇伤人啦、啊，我觉得都系情有可原嘅咁样。咁点解会暴动咧？就系、是、咧，佢老尾啊，墨尔本呢个监狱禁烟、啊， 系 黐捻线个监狱禁烟啦，禁烟啲人咪黐捻咗线啊！ 7月1日开始禁烟， 点样？佢系喺7月1日开始禁烟， 即系话咁，所以就前一日啲人30号嘅时候咪趁。即系叫 last 一日就暴动先啊嘛， 系我屌你老咩，真系黐捻线，监狱点可以禁烟噶？点解监狱会禁烟咧？为咗咩啊？ 其实我有助佢哋建立健康嘅生活。 佢健康唔会坐监啦，你老尾啊，你戆鸠啊，屌你老尾，你唔叫细个读多啲书，屌你老母，疏叫系监等你啊嘛，屌鸠你，即系得罪讲句系咪先？大家自己系唔介意。喂，屌你坐得监唔多唔少都，梗系有啲咩啊？啊，即系大家坦白啲， 坏习惯啦， 系咪？咁你喂，屌你老母，喂健康啲得唔得？即系虽然监狱系一个吓、啊，即系我哋即系讲翻正经啦，咁样监狱系一个吓，系、啊、一个道正人哋嘅行为啊、思想嗰啲咁样，唔卵使咁卵正啊！屌你老母，烟都唔卵食得， 咁都个改变个过程嚟噶嘛，大佬系咪先？ 唔系啊，即系你咁啊，仲系食烟有咩问题先啊，大佬？你话身体唔健康嗰啲咁样，唔屌你老尾，哇！咁你即系喂，即系我觉得即系你。当然墨尔本可能有少少条件咁讲啦，即系你真系唔好喺香港咁样同我讲，屌你老味，我哋食大陆嘢啊，黐捻线啊， 你同我讲食烟唔健康， 我哋饮东江水啊，你傻啊，你真系你明明我哋嘅抵抗能力几捻强啊，同我讲话食烟危害健康，小菜一碟，真系小事啦、啊，系咪先？何足挂齿咧？区区烟草系咪？我饮嗰啲水啊，食嗰啲肉啊，你打我啲鸡，喂，你菜， 食烟系最健康噶啦。 算是很健康的了 Green Monday 是啊屌你 素食 黐撚線嗰啲咁樣，咁當然佢唔係唯一禁煙嘅監獄，呢、這個世界都有其他禁煙嘅監獄，咁但係我好感同身受去明白啦，我覺得真係非常之唔人道，咁就係真係為咗健康啲啊， 真的講得出口啊！ 因為禁煙呢樣嘢咧，譬如澳洲 佢哋戒煙同埋有助佢哋建立健康嘅生活咯。 黐撚！ 澳洲唔係第一單噶啦， 疏疏地 上年就已經有另一個監獄 咗樹啊， 昆士蘭就都已經係禁咗煙。咁當時就冇發生暴動，但係就打下啲肉卒啊，衝突多啲啊，都在所難免嘅。 梗係打啦，你都發神 打嘅咁樣。 咁即係當然打有好多原因啦，即係大家知道我坐監啦嗰啲咁樣，即係煙喺監獄入邊嚟講係幾咁重要，即係呢個係。即是不言自明啦，即是大家是喂会为了烟是即是烟可以买嘢啦，可以买好多服务啦，各式各样的服务啦，即是乜撚嘢服务都有啦，脚底按摩又有啊，咁你即是吓、即是有啲你有特别嘅需要啊， 加送 啲少 都已经讲到特别服务咯， 啲服务啦， 屈翻佢加送咧， 等特别服务都可以用烟仔买到啦，嗰啲咁样。虽然即系其实入边仲有好多嘢嘅，有其他好多嘢可以食嘅，即系天拿水啊嗰啲咁样啊。各樣嘅 物質， 奇怪嘅化學品做出嚟嘅遠性毒品啊，嗰啲咁樣都係有啦。香港都係有，我坐監嗰陣我都見過。咁係即係我想講，以 high 嚟到講，即係煙唔係最主要啦。咁但係喂，有時真係。我唔係淨係講緊呢個地步，我唔係淨係講緊話煙癮有幾大嗰樣嘢，而係喂，譬如每一次話咩加煙税啊，話咩懲罰性煙税啊，即係我都會講一樣嘢，喂，貧苦大眾僅有嘅娛樂，屌你真係喂擔支煙仔，即係扯佢兩啖，尤其是喺坐監嘅時候，真係你真係大家你哋都去坐下啦，屌你老，喂你真係唔明白嗰、那個即係。喂，煙仔係一個娛樂，即係當然我而家咁樣自由自在，呢個係喺我而家咁樣自由自在嘅時候，呢個當然係一個壞習慣啦。你都可以咁講啦，你可以話臭啊，你可以話唔健康啊，即係你係一個喺即係以小弟為例啊，即係小弟都叫做生活都算住尚算過得去嗰啲咁樣。喂，但係喂生活困苦起上嚟，嗰飛煙嗰區幾十秒，真係一個娛樂嚟嘅，你哋真係唔撚明。煙係一個娛樂，即係我而家唔係做一個節目，我而家唔係話通過我哋呢、這個。節目去呼籲大家去嚇、啊，即係嚇、啊、飯後一支煙快活個神仙，唔係同你講呢啲嘢，即係亦都唔係話，即係當然如果你係冇吸煙呢個習慣、我都唔會鼓勵你話，唔會叫你去試一下啦嗰啲咁樣。咁但係你哋唔食煙，我亦都必須要同大家講，即係話對於好多苦困嘅大眾嚟到講，當你生活困苦嘅時候，當你真係冇乜撚細藝嘅時候，我都未講到去坐監嗰一 part，我淨係講貧苦大眾，尤其是即係你應該好多呢啲 case。食咗幾十年煙，又冇錢又冇剩，屋企嘅電視機又淨係得雪花咁撚樣， 冇微涼， 係咪？屌你冇微涼，睇唔到個胸都不得，只係睇唔到個樣啊！電視花撚到咁，然之後，喂，除咗嗰啖煙，嗰飛煙食咗幾十年啦，唯一真係唯一個嗜好，你老妹懲罰性加佢100%税嗰啲咁樣，喂，屌你老妹真係反台啊，大佬，撲你個街，即係唔似得你哋咁樣係嘛？又開電腦開手機，又轉下豬啊！而家可能唔興轉豬啦，咪而家玩下第二樣。啊、又在睇下貓啊咁樣，喺電話度睇貓啊，你老尾又話乜撚嘢女仆貓啊，又成嗰啲咁樣，不過人哋冇 iPhone 噶嘛，咁你即係搶嗰啖嘢幾廿秒過下日神，咁你喂已經係真係好大嘅心靈慰藉嚟㗎啦。喂，再講啊，去到監倉，屌你老尾，我唔知我講過呢個故仔未，我可以節目講過，屌你老尾，我隔離再隔離倉。 哦、 有個南亞仔，嗰、那個南亞仔又唔識話嘅喎，又唔識講嘢，好似講過啦。嗰、那個南亞仔好撚好身手噶嘛，屌你咩？我哋出去放風嘅時候，會爬上去頂住引體上升嘛，好撚勁啊嘛。嗰、那個咪就係、是，嗰、那個咪就喺卡拉 OK 殺咗人唱埋首歌嘅咯，嗰啲咁樣。咁佢又即係佢又唔係真係好曉講，好又唔係即係好曉佢少少廣東話，少少英文，亂鳩嚟即係講一堆好撚簡單嘢，要講好撚耐咁樣。佢又咁梗係因為咁樣而溝通啊各樣嘢而我唔知佢點解會上，因為我嗰陣住緊單獨囚室㗎嘛，其實你冇乜特別嘢都唔會住單獨囚室㗎啦。咁佢梗係喺大倉唔知又溝通唔知點樣，就同人哋嗌殺啊，定係乜嘢啊，定係相處唔到啊，先至會上咗嚟大倉㗎啦，上咗嚟獨立倉㗎啦。咁跟住然之後，哇！有一日我真係好撚深刻，佢老尾佢嗰個主因係乜嘢咧？ 個主因是什麼呢？我都不記得那件事最初是怎樣發生。總之他就跌了支煙，他跌撚了支煙，跌撚了支煙。咁獨立長室係有時會晾嘅手喺個閘上外邊食煙，跌撚咗支煙，屌你老尾！嗰、那個玉卒平時都係平時又冇乜嘢，平時有時會跌下煙，請佢食飛煙嗰啲咁樣。嗰日唔知做乜撚嘢，整走咗支煙，食到一半冇撚咗，屌你老尾！即刻發癲扯佢嚟打，即刻就發癲扯個玉卒嚟打。哇！佢老尾唔打尤志可，一打撲你個街，跟住然之後咧，跟住然之後就。因為那個南亞仔很好打的嘛，那個南亞仔我再講一次，他爬上個鐵籠頂做人體上升嘛，好撚大隻的嘛，屌你老尾，咁大都收拾佢，點樣收拾佢呢？一嚟就拉條大水喉嚟，對撚住個倉，對撚住個南亞仔嚟個射，跟住然之後咧，仲要同隔離倉嗰啲人講，你睇下佢，你睇，其實我哋睇唔到， 你過嚟睇下， 過嚟睇下，其實我哋睇唔到嘅，即係意思就係佢對住個倉係咁射水。射撚到個南亞仔撲街，射到佢攰曬。我諗都射咗廿幾分鐘。 哇！ 啲水流到我隔，佢係隔離再隔離倉咁樣，水流到過嚟我前面嗰度，屌你搞到周地都 係。 跟住然之後，因為你好撚猛水啊，好撚猛水，即係射到佢企都企唔撚穩嘅。射撚到你廿幾分鐘，跟住射到你攰曬，射到你跣低，跟住先至幾個人開倉入嚟，衝入去打鳩佢。屌你老尾就係為咗肺炎，但係我想講衝入去。那個男仔都仲係有還擊 都仲係有流力啊嘛， 都仲係有還擊喎，好撚勁！屌你老尾，即係為乜啫？即係為乜啫？屌你妹，就係為咗半支煙咯，就係為咗半支未撚食完支煙咯。屌你，即係你話火上心頭啊，定係佢？你話呢啲人好撚難理解，呢啲人會殺人嗰啲咁樣？唔係喎，當刻我理解佢嘅心情，我理解佢心情喎。即係我可能未至於佢咁癲啦。哇！屌你老尾，如果我喺嗰個環境底下食剩半支煙，你老尾你喺我面前踩熄佢，哇！屌你諗我都發癲。我都癲起上嚟啊！撲你嘅街，所以即係喺咁樣嘅情況底下，監倉要禁煙，我真係覺得極度唔人道，我真係冇辦法理解啲人，我真係完全冇辦法理解啲人，即係有其實有即係。你唔食煙噶， 我唔食煙。 你唔食煙噶，你食唔食煙噶？ 食唔食？ 你唔食煙。其實食煙有乜撚嘢咁傷害你嘅？挑戰 冇特別嘅。如果你咁， 我真係想聽下，我真係想聽下你啲無煙者，無煙者。 你諗問淡仔喎？ 臭咯， 淡仔好討厭食煙嘅。 臭咯，供到過嚟咯。 屌你老尾，你本身亦唔係話好撚香。有時你坐喺度，我費鳩事講。屌你喂！呢个世界有好捻多人唔食烟，本身都臭噶啦！屌你老味，呢个世界好捻多嘢都臭噶啦！使唔使禁到咁捻？ 你话我煙臭，你都臭咧！ 你讲嚟听，你讲嚟听下，有冇咁需唔需要禁到咁捻住咧？即系你话以前嗰个年代，即系譬如以前成个 office 所有人都食烟咁样，咁我都觉得好捻供啊！即系有时供到个地步，就我食烟我都觉得供啦。即系譬如以前，我又觉得即系以前有个年代，即系你后生可能唔知道。 开会食烟啊嘛？ 唔系啊，以前 lift 系可以食烟噶嘛？我觉得 lift 可以食烟系黐捻线噶嘛？我觉得升降机食烟呢件事真系黐捻线噶嘛？ 货 lift 啊，大镬啦，慢到死！ 系啊，屌你老味，即系 lift， 即系我都觉得，即系一啲地方系，即系你譬如公共交通工具嗰啲咁样，咁我都觉得即系系咪试个巴士好似试个上层可以食烟，下层唔可以食 烟？好似系啊，好似 系都好似有个过渡阶段。咁我觉得即系车入边嗰啲咁局促嘅空间，都系即系离谱嘅咁样。咁你系唔冇理由咁样，大家焗住喺度，就算食烟你都有，你本身系吸烟者你都有问题啦。嗰啲咁样。咁但系好啦，咁呢啲咁样局促嘅空间唔食烟就算啦。office 禁烟嘅塔你啦，你呢个咁样嘅升降机禁烟合理啦，公共交通工具禁烟合理啦，嗰啲。咁樣，咁但係或者食屎禁煙咁樣都 呢個有啲兩 有少少斟酌啦，有少斟酌。咁但係有啲人話：咁我食緊飯啊嘛，咁樣咁可能都有少少斟酌啦。咁但係都可以分吸煙區、非吸煙區嘅啫。我又覺得咁但係即係喂，你而家嗰個範圍好似擴散緊，癌細胞咁擴散咁。 其實嗱，因為我唔食煙啦，即係但我都覺得呢一個去到幾塔利班嘅情況嘅，即係你唔好話淨係講監獄啊。其實香港之前我都有一次節目都講過，我係唔知道發生緊咩，就係去到妖魔化食煙呢樣嘢係妖魔化得好緊要，但係你又唔去，即係講緊係控煙辦啊，即係或者係嗰個吸煙健康委員會，佢又唔會去主張，即係甚至佢唔喺佢哋嗰個目標啊，主張係要視煙為一種禁品嘅，佢又冇一種咁嘅最終目標，但係就不斷喺唔同 縮窄， 即係縮窄都好緊要，類似其實同坐監冇乜。 分別的，即你譬如你在煙税那方面出發，你在不同的地方禁煙，跟住去到譬如、慢慢擴散到不要公共交通工具等車的地方都不可以吃煙，對我來說實好的，即我不吃煙來說、嗯、對我 一定是好，哪裡那麼多 我一定是受惠那個，但是你都要從即人的自由的角度出發。為什麼從人的自由角度出發呢，就是如果你本質上你不禁煙的，你不是覺得這個是一個毒品那麼大件事的，你又沒有必要去到禁絕得那麼緊要，即你要即因為你沒辦法認清煙的本質是怎樣嘛，是我當你是政府可以決定到那件事的本質是怎樣，那你就決定了如果你是不禁的，即那件事不 是, 即合法可以 不是有害到這 樣, 咯，這樣，但又是不是要去到那個活動範圍要是這樣，跟住現在其實是另一樣東西是不斷推陳出新的，之前講二手煙，其實這一年是講三手煙的， 三手 這一年的 新 product。 什麼叫三手煙？ 三手一手煙就是你吸那口 很熟的， 二手煙就是你噴出來那口，三手煙就是你身上上面嗰陣除， 屌你老母！ 好彩你講嘅， 有所指佢真係 冇啦。 因為佢講你噴咗之後咧，你身上嗰啲煙嘅殘餘物， 啊你老母，你好彩仲緊節目，屌你真係解説呢件事嘅，你夠膽同我講到三手煙，我真係打鳩你啊！我屌你老母，冇撚嘢係嘛？你老尾，你讀咁撚多書冚家產，三手煙你都講得出，屌你老尾， 你係最高人嚟嘅， 哇！冇撚嘢， 吸煙健康委員會講嘅， 你仲記錄心度 我讲嘅呢个 吸烟健康委员会讲噶， 系啊，唔系佢讲嘅， 我作噶。 因为其实上年嘅新 product 嚟嘅，可以话佢新嘅宣传方法就喂你 冇捻嘢啊！ 就嚟想劝你戒烟系咪淡仔嚟？ 屌你老尾！喂你。人的身梗係有陣味噶啦，冚家祥，屌你老 母！我有三手壺啊！ 你又係啦，就算冇壺，你噴咩噴乜？ 我有三手 Gatsby 啊！ 噴乜牌啦？咪你 Gatsby 啊！屌你老尾，你嗰啲咪厚厚波嗰啲咁撚嘅，屌你老母咪屌啊！嗱，三手已經講得出咗，冚家祥。 係啊，我都覺得好震撼，即係你發展到冇咩好新推陳出。 唔係咁，你咪禁撚咗佢咯。 你係你當毒品，因為以前 你咪當毒品禁。 以前有啲陰謀論就是，唉，香港政府唔會禁煙做，即係列煙做毒品，因為個煙草税好勁咁樣講。但係又係咪真係咁多呢？我講諗緊嗰條數，尤其是而家講緊印花税嗰啲仲犀利啦，係咪煙草税搞到咁犀利？咁點解又唔將佢列做毒品呢？咁樣 咪即係你睇唔到嗰個施政嘅嗰、那個嗰、那個那個邏輯喺邊度？ 因為係唔恰當㗎。 跟住然之後為咗去即係你咁，你講到嗰件事咁大罪咁樣，你為咗令到嗰件事變得更加大罪，咁跟住然之後你又不斷咁樣喺度諗啲方法去抹黑佢啊，抹係啊， 系 三手煙啊，黐撚線！三手煙留喺你身上面陣味嘅，發神經嗰啲咁樣。唉，我都唔撚明白呢人，真係我唔撚明探仔 呢啲人。其實每一年財政預算案都啲煙民都好擔心加煙税嘅，即係成日都講到喂、今年就講話隨時加到九十幾蚊咁啊，好似話就嗰日就已經出現咗一啲搶購潮，但到最後尾就冇呢一件事，就好在就維持翻而家個售價水平咯。其實越加越貴，對我嚟講，其實，唉，真係我都覺得冇乜所謂嘅。你食煙就唔好成日走去噴人哋啊，咁就 O K 嘅。講真，我覺得都即係企企理理咯，就唔好話特登走去攻其他人啊，或者幾個圍埋一齊食就 你黐撚線。你而家食肆全面禁煙啊嘛，咁你走出嚟垃圾桶，梗係幾個圍埋一齊食噶啦。黐撚線， 唔係我意思係 縮縮地，唔係你老味。 成台， 你估我想，你估我想幾個人圍埋喺個垃圾桶度食咗百次 你？你估我想圍埋嚟食煙啊？啲煙臭㗎嘛～差唔多系咁讲嘅， 黐线嘅咁样。 喂，而家买包烟都几，即系对于一个人嘅支出，即系如果你一烟民咁样，你嗰个支出都几金嘅，五十几蚊包。如果你当食得少两 蚊 呀，两日一包，六十蚊一包， 六十几嘅嗰啲。 你应该唔止啦。如果你假设我当你食得少嘅两日一包，你都。都千幾兩千元一個月喎。 係嘅，負擔係大嘅。所以如果講煙税嗰個問題，咪就係主要係針對基層咯。 係啊， 針對基層嘅咯。咪最其實你而家呢，其實食煙唔撚興嘅啦。即係你而家嗰個係年紀係大啲嘅。即係一個即係重度嘅煙民係年紀都相對係大啲嘅，就係阿 Q 仔講嗰啲咩中堅嗰中堅分子咯，嗰啲咁 延續吸煙嘅意志啊， 係啊，延續個文氣啊嘛， 延續個文 文氣， 吹出嚟嘅文氣喺度， 吹出嚟。 咁你係咁而佢哋又多數係基層嚟嘅，係 啊， 佢哋係多數係基層嚟嘅，多數都係多數都係做勞動階層嚟嘅咁樣。 咁你 唔你主要針對嗰啲人， 唔係基層嗰班，你又你點阻止佢唔到啊？你加幾多 都係一個 食得起啊嘛，佢哋或者你阻止佢地方，你阻止唔到地方，佢喺佢自己嗰間辦公室一個人嗰間房你 又或者自己病埋喺自己架車入邊， 你又係阻止佢唔到嘅。 所以我係唔能夠理解探仔呢啲人黐撚線， 佢三手煙喎，我想講 係咩？ 佢爭得好緊要嘅。 屌，我又何嘗唔撚爭你啊？但我都未撚厭惡你唔食煙啦，黐撚線，你有乜嘢權？黐撚線啊！休息一陣。